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《名人不说暗恋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、顾晨等。第33集，夏九家有些不安，不知道该继续吃还是不该继续吃。犹豫了半晌，用一分钟吃一根的速度吃薯条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再一抬头，看见沈西呼呼喘着出现在他面前。东北冬天，沈西却是热得扯开外套拉链，脸颊泛红，额角还有一滴汗珠在往下淌。 沈西， 走，带你去个地方。 哎，去哪儿啊？ 哎，去了就知道。 夏九家没有拗过，被沈西拖出麦当劳。出门时，他明明看见服务生，不是说好过夜，这才几分钟啊，薯条都没有吃完的崩溃的表情。夏九家被塞进一辆滴滴快车，沈西报了一个地址，车便平稳地向前开。在挂着大灯笼的 CC 市穿过多条街区，最后到了一个高档小区门前，沈西报了门牌号码，干起快车驶入小区，按照沈西指挥前行，最后在一栋红色别墅门口停下。沈西拽着下酒架，手在门锁上面一按，指纹锁啪一声打开。沈西扯着皮洞刚要迈进自家院子，却感到一股阻力，回头一看，下酒架正倒着走路。皱眉问， 干嘛呀？这不好，你们家的聚会。 没事儿。 真不好。 真没事儿。二人正在撕呢，沈西妈妈听见声音将门打开。 沈西，干什么呢？ 妈，这有同学叫夏九家，父母都不在家，我带他过来吃饭。 那快点进来，在门口干什么呀？ 谢谢阿姨，麻烦你们了。 对方妈妈出面邀请，夏九家无法继续拒绝好意，只得走到屋里脱下鞋子。沈西的家装修精致，却又没有特别奢华，大理石的地面光洁如玉，玻璃制的吊灯垂着流苏，楼梯绕着通往二楼，金属栏杆雕工精致。沈西拿拖鞋给夏九家， 来，正好开饭呢。 说着迈步往小饭厅走。饭厅里面坐着沈西各位亲戚，加上沈西爸妈，一共有13位，围着一张实木的暗红色长桌。夏九家一一打过招呼落座，看见桌上摆着各种精致菜色，十分丰盛。平时夏九家只有两个人甚至一个人，爸爸夏永和也只有一个兄弟姐妹。夏九家有一点恍惚，觉得已经多年没有看过这种情景，仿佛与记忆中的家微妙重合。沈西妈妈招呼吃饭，从长辈开始动筷，时不时有人举杯，祝福大家2019事业学业有成，全都很会讲话，好像很有社会地位。 沈西啊，有什么新年计划呀？ 考到年级第一。 二中真是卧虎藏龙啊，你都只是第二。 沈西看着夏九家，夏九家喝着饮料，脸颊却是微微发烫。 奇怪了， 明明并不是酒。 哎，妈，我要加那水晶皮冻呢。 那 好，这个只有我能吃。 沈西说着捞过盘子，叼着一块皮冻放入双唇之间，吸溜一下，那块皮冻便滑进去化了，被他咽入腹中。 你这奇怪孩子。 夏九家不吱声，脸上更加发烫。饭后看电视搓麻将，沈西一个小孩竟然也要上场，而且还赢了好几百。夏九家在旁边观战也学会了，他不自觉的嘴角轻扬，胸中腾起一点暖意。四个小时以前他还决定在麦当劳度过跨年，此时吵吵闹闹，他却感到有种很特殊的温馨。到十点半，夏九家起身告辞。 不是，皮冻啊，这么晚了回学校？ 当然回学校啊。 我家有地方住。 不好的。 沈西那位当着本地著名国企老总的妈又出来指挥。 不要回去了，都十一点了，回学校也没什么事儿。家里常来客人，被褥喜具都有，留下来吧。 夏九家又拗不过。夏九家洗澡，穿上沈西睡衣，躺在床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也有一点如释重负。他心底并不想离开，校园里空空荡荡，宿舍楼也空空荡荡，半夜走着回去，想想就很可怕，也很凄惨。而此时有明亮的灯光，有温暖的地热，还有沈西。沈西也老老实实躺着，到十二点突然开口。 小皮冻。 嗯。 新年快乐。 新年快乐。 而后夏九家很想睡觉，却听到沈西来回翻腾，搞得他也休息不了。 干嘛不睡觉啊？ 最近天天三点才睡觉。生物钟变了，特别清醒。皮冻，陪我说说话吧。 不，那样更清醒。 夏九家不忍心完全不理，思索片刻，如何能让沈西无法开口发骚，最后定下一个办法。 要不我陪着背篇课文，背着背着就会困了。 课文早就滚瓜烂熟了，背每天中午学委教的诗吧，梦游天母吟留别什么的，从近到远的背背 也行。 说完夏九家才想起昨天教的是白居易长恨歌。那边沈西已经开始。 我第一句啊，汉皇重色思倾国， 欲语多年求不得。 二人一路背了下去，最后沈西的声音变得有些悠远。 在天愿作比翼鸟， 在地愿为连理枝， 天长地久有时尽， 此恨绵绵无绝期。 念完夏九家非常别扭，在跨年夜里，在黑暗当中，两个人躺在床上拥着棉被相对而视，一人一句地背一个爱情故事，怎么看都不正常。他忽地翻身，将背脊对着沈西。 我可困了，不奉陪了，拜拜。 嗯，晚安，皮冻。 一觉睡到天亮，好像做了几个梦，但记不起。夏九家是被房间内冲马桶的声音吵醒的， 他用力睁眼，拿过沈西那边床头上的 iPhone 手机，输入自己生日020116，解锁，却在看见屏幕上的东西以后愣了一下。知乎 APP 开着，可夏九家已经很久没看知乎了。他又看了两眼手机背面，发现自己竟然拿错手机了。 这个是沈西的。 他们两个都用 iPhone 8 Plus。夏九家刚睡醒，迷迷糊糊摸过一个手机就以为是自己的。夏九家难以置信。 沈西用020116当手机密码。那个是我的生日啊。 夏九家确定他从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自己的手机密码，因此这次只是巧合。沈西不是故意想和他使用同一密码，阴差阳错，他把沈西手机的锁给解开了。躺在沈西床上，夏九家再次燥热起来。昨天他还在宿舍楼和麦当劳里难受自己拥有的爱比别人少，而这个时候是沈西狠狠拉他一把。什么东西悄然改变，好像是一幅山水画，淡漠下面总好像有一些模模糊糊的潮流在涌动。夏九家想按灭屏幕，却无意中看到知乎上面那个问题，和喜欢的人躺在床上但是什么也不能做，会憋死吗？用户夏沈西的界面停在其中一条回答上。夏沈西亲测不会，没死。过了一会儿，夏九家感觉沈西回来，哐当一下倒回床上继续睡大头觉。 不念书了？ 你也没念书啊，我不补觉。 哦。 夏九家很冷淡地应了一声，然而本来打算晨读两篇 FOX 新闻的他放弃掉了这个已经坚持数月从未间断过的习惯，静静地躺在床上没起。 算了，今天不念了，让因为我也没念书的沈西补补觉。 夏九家躺着躺着，总觉得离高考状元远了两步，仿佛可以看见 P 中 T 中 F 中第一幕的宁校。要知道周边城市也时不时会诞生个高考状元，大意不得。他回头看看沈西，意外发现没有白天嚣张轻狂的沈西要更加好看。 小皮灯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啊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